八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7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就在北京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给大家带来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给您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大家准备的投资资讯。在今天的资讯部分呢，您将听到股市收评，六月最后一个交易日迎来强势反弹。另外呢，也会关注到个税修正案草案今天公布，还会关注楼市调控再是强烈信号。那在股市收评阶段，我们也将连线专家，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为大家分析一下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也将会和现场的嘉宾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来聊一聊两全型保险那些事儿。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呢，也会继续跟大家进行一些案例的分析。话不多说，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是股市收评。在本周经历持续探底的极端行情之后，六月最后一个交易日，两市双双迎来了强势反弹，一扫此前几个交易日的阴霾，题材股可以说是全面爆发啊！截止收盘，沪指报2847.42点，涨幅2.17%；深成指报9379.47点，涨幅是3.39%；创业板指报1606.71点，涨幅4.08%。咱们从盘面上看啊，各板块和概念股可以说是全线大涨，国产软件、半导体、芯片、区块链等概念股涨幅居前，纺织制造、煤炭、银行、电力、石油、钢铁等板块可以说是涨幅较窄。不过另外呢，我们也可以从长远来看啊，沪指本月跌 8.01%， 今年上半年跌 13.90%，所以角度不一样，看到的结果也不一样。下面也是为大家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您好。 您好主持人，大家晚上好。 今天这个交易日的这个爆发确实挺意外哈，但是很多人一定就会问一个问题，这个是不是真的反弹的时刻到了呢？请您来给我们就今天这个行情以及本周这样的一个走势来分析一下好吗？ 好的。那么这个其实这个我上周二在中央广播电台做节目的时候， 就说了两个时间节点，一个就是今天，就是另外一个就是7月6号的这个那个341、 嗯、 啊，这个、这个征收的事儿， 嗯，加不加关税，嗯， 哎，加不加啊？那么这个今天呢，都知道这几年以来都是6月底的时候，央行这个、考核啊，前紧的厉害，嗯、所以我把这个两个作为时间节点， 嗯， 也就是有可能的变盘日。嗯、那么今天，所以说今天这个有所反弹，而且这阳线也是。不小60点，一般都是60点，咱们62点、64点、60点，这最近大阳全是这个，那么量是不小，你要说这个那个阳线不小，你要说量不大吧，第一天没有大的啊，那么唯一的今天的欠缺的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银行、保险、四大行啊，平安和人寿。它的成交量都不如前四天， 嗯 啊，即使今天涨了2个点，一个多点啊，是也是阳线，但是这个量啊，就是还真是，那不如昨天的量，不如前天的量啊，不如礼拜二、礼拜一的量，所以，我今天所说的就是说，是否真反弹啊？这个只需看两点， 嗯。 啊，两点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第一是时间节点， 是， 现在这个30号的时间节点过去了，是向上了。第二个时间节点就是下月的6号， 7月6号， 啊 嗯、 也就是下周的事儿， 嗯， 啊，那么，当然这是最近的了，那以后恐怕还有没有黑天鹅，是吧？那随时会出现事件性的， 嗯， 时间性的问题，这是最近的可以看得到日期的。 嗯、 啊，这个事儿怎么解释？比如说，他还是真征了、 嗯， 我觉着也是应该转好的，因为这是短期的利空出尽。 嗯， 啊，没有比这再大的了， 是 利空了。啊、 嗯， 如果他是有缓，或者是延缓，或者是减少，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比这340情况要好。 嗯。 那就更那啥了， 更好了 啊！对对对、 嗯、 对，还有一个以后可能是美股越跌啊，咱这受影响也不大了啊，反倒反其道而行之了，因为它毕竟是从高点下来的啊，所以我说这个所谓看两点，这一点就是时间节点，今后的有若干个时间节点，最近的是这个6号啊， 嗯， 这个需要关注啊。第二个就是银行和保险的表现。 嗯， 我们许多人都有一个经验，就是说小票能带动行情啊、这几天的 TMT 板块我一直所看好的，当然这发动的早了点，大科技板块软件啊，中国软件啊，俩涨停了、 嗯、 啊，那个小城科技啊，300139那个那芯片的已经4-5个板了， 嗯 啊，这个芯片集成电路大的软件这个群体涨，那是有气势，有带人气，而且股票众多啊，他这大科技都算上，人工智能、 嗯、 计算机集成电路、芯片、5G 啊， 走向后天了都、 这个、庞大、 嗯、 哎，对， 嗯， 这个呢，对，原来历史上有过小票带领大盘啊，打的发令枪头一枪之后，这大盘就是反转了也好，大反弹也好，但是。我要跟大家分析的是，目前的形势，它没那么大劲儿。 哦， 啊、这那是风平浪静，没有大的冲突的时候。 嗯， 可能都把银行什么都带起来了啊。这个，所以这个不是看点啊。何况这个中报啊，中报这个他们业绩都差点啊，还不如那低市盈率的周期股呢、 嗯， 还不如涨价股呢，还没有涨价一说。去年的经验就是8月中这个中报快过去，才这个芯片5G 人工智能才起来啊，现在早点正赶上业绩期，他们经不住这个一个个报表的冲击啊，所以他们不会那么这个强劲啊，另外就是他也带不了这个什么带不起来这个整个板块，因为现在不是那风平浪静的环境， 嗯 啊，这个外边最大的冲击就是这个贸易战，啊，内部就是去杠杆， 对， 那么说到去杠杆，还我上周也说了啊，可能这个不能因为这个这个防范风险而这个制造新的风险，原来有过这个，现在的表述是什么？要这个把握好这个结构性去杠杆的力度和节奏， 嗯， 对吧？这是最新的表态啊。这我感觉啊，这是半年大打攻坚战，大打去杠杆，银监会啊什么一直强调这个，就是不松劲儿啊啊，这是第一次这么表述啊，把握好力度和节奏，那也就是说没那么急的刹车了啊，所以这个是比较这个说法啊是非常这个对股市有利的， 嗯 啊，股市这些个杠杆资金啊。就没那么恐慌了，是吧？包括这个这个股权质押的也好，资管的也好，信托的也好啊。但是这句话说出来了，怎么落实？所以我说第二个看点就体现在银行和保险身上。你不要看这小票折腾热闹，就以为这个反转了或者大反弹了。银行不动，或者银行不稳，保险不稳。为什么说这两个？因为这两个是去杠杆冲击最大的， 嗯， 银行首先说去杠杆，它的贷款量就会增加，它会削减利润，应对措施说过多少次了。那么保险体现在哪儿呢？保险买了好多债券，那你要违约债券多了，是吧？那你这个那肯定它就下来了，所以它这前两天也是跌。那你这要放款了呢？那违约的就没那么多了，它的业绩就没那么负面了，是吧？所以他们这两大又是最权重最大的这几支票，他们稳才是大盘啊，或者说他们大反弹。可惜的，我今天看到的是成交量今日的反弹的量不如下跌的量啊。那么再说一下板块呢，我这更正一下这个前两礼拜说的这个航空和地产， 嗯， 啊，因为这个一周一做，其实前几天我在中央台那也说了，计划赶不上变化。为什么航空跌这么厉害？人民币贬值比较速度比较快，所以而且这个趋势还存在，所以我要把这个航空和地产这种周期股、这种低市盈率的、这种在中报期间应该原本能有表现的这两个板块去除啊，取消关注。另外其他的周期的低市盈率的，尤其是涨价的，你比如谁涨价了？钛白粉涨价，这个维生素涨价， 嗯 啊，什么染料，什么一些化工啊，在涨价，所以这个应该也是一个方向，因为中报嘛，中报就是炒业绩嘛，啊，还有就是这刚才说这个科技有保留的啊，这几个芯片什么这个这个龙头还都行，是吧？ 嗯， 那第三个大消费的恐怕现在没多大油水，他们跌没跌深啊，也跌不深， 嗯， 但是。啊，近期如果反弹开始，他们也就是很温和的。现在就是有个先来后到，有个这个跌多了的弹，啊，有个公平合理性，谁跌多了谁反弹，你就没怎么跌，你怎么涨？所以缓缓，啊，对这三大板块的看法。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做了连线，谢谢。 好，谢谢您。 嗯，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今天呢，中国人大网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的全文，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截止日期是7月28号。这次个税改革的一大亮点是把工资、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劳动性所得纳入综合征税范围，适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那么人们最关注的还是应纳税所得额扣除标准，也就是个税的起征点提高到了每年6万元，也就是每个月5000元。此外呢，增加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的扣除专项。其中提到，个税修正案提出在2019年1月1日实施，但在实施前，自2018年的10月1日起就按照每月收入5000元起征点计算纳税款。目前呢，23省市平均工资已经相继出炉，7月企业密集调薪期也将来临。 居民增收再次成为了关注焦点。今年上半年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方面动作频频，比如提高技术工人待遇，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推进城乡居民增收试点，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等。展望下半年呢，增收重点将瞄准四大群体，也就是技能人才、新型职业农民、科研人员、央企经营管理人员等。再来关注楼市，楼市调控再次释放强烈信号，住建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通知称，2018年7月初到12月底将在北京、上海等30个城市先行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打击对象有四个方面：投机炒房团伙、房地产黑中介、违法违规房地产开发企业和虚假房地产广告。再关注央行，今天呢，央行进行了800亿元七天逆回购操作，当天有1000亿元逆回购到期，净回笼200亿元，本周呢累计净回笼3700亿元。分析人士称，季末流动性分层现象加重，非银机构融资压力边际推高跨季资金价格，但从短端和长端品种走势上看，资金面总体平稳，下月初回暖可期。我们再来关注汇率方面，六月最后一个工作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继续下调，最新设于 6.6166 元，较前值下调206个基点，连续8日调贬。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人民币汇率加速下跌，美元升值仍是主要原因。尽管连续下跌引起了市场情绪一定的波动，但汇率预期尚未明显变化，美元后市变数也在加大，人民币对美元并无继续大幅贬值的风险。再来关注关税上调或导致特斯拉重创，下周国内消费者可以买到历史上最低价的现实版特斯拉。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此前我国曾公布7月1号起进口汽车关税下降至 15%， 但是由于美国的关税保护政策，我国被迫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进口汽车关税重新回到 40%。 换句话说，美国产进口车的关税税率会在7月1日起从从前的 25% 下降到 15%， 随后自7月6号起自 15% 上涨至 40%。 7月6号前，国内消费者可以买到历史上最低价的现实版特斯拉。目前呢，热销车型是 Model X 入门版 75D， 这辆车的现车现在已经售罄。那一位汽车分析师就表示，未来高达 40% 的整体关税势必将大幅削弱特斯拉的购买价值，从而导致订单的大量流失。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的全部部分啊。接下来我们也是进一段片花，一起进入到财富私人定制。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进入财富私人定制单元，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聊的这样一个保险的类型叫做两全型保险。那到底什么是两全型保险，它有怎样的一些特点呢？还是第一时间为大家请出今天的嘉宾，保险培训师李鹏先生，欢迎。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我经常会对于某一些事件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啊，两全型保险它的重点肯定是在两全，对不对？ 对。 所以我经常听到电影或者电视剧里面有一句话，哎呀，这个忠孝不能两全啊，对吧？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很多方面强调啊，都有的时候，往往这是一个最大的 bug， 或者说是一个漏洞。所以在今天听到有这样的一款保险，两全型保险的时候，我其实对于它的这方面也是打了一个问号，对不对？因为你说有预防风险型的，有投资理财型的，对不对？既然有分类，你现在再出一个两全，就这两个我都占，那是不是证明或者说可以理解为其实就是属于那种门门通样样温啊？当然我这是我的一个粗浅的理解啊。 嗯嗯。 所以今天希望你来跟我们好好的聊一聊这个何为两全型保险。 这句俗语说叫自古忠孝难两全。 对呀。 但是在保险产品当中呢，我们可以做到两全。 真的呀。 但就像主持人郝阳所说的那样，既然我们两边都占，那势必我们要付出的成本 可能就要再高一点。 哎， 但换到我们的保险两全型保险产品当中啊，可能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它付出的成本不一定要更高，但是在付出相同成本的情况之下，它能够得到的就没有我们那种门门通样样精的能够得到的这个回馈，或者说这个效率成本这个效率的这个问题。 哦，我明白了，就是说两全型保险它都顾及到， 都顾及到， 对不对？省了你很多的事儿，所以呢前期投入你得多一点。 对， 如果你想要跟就是分开买那些保险的话，有相同的这样回报的话，你就是前期投入多一点。 对， 但与此同时，如果你的前期投入不够多，那你就不能要求我的两全型保险做到跟这个预防风险型的保险或者投资理财型保险一样，人家是专项的，对不对？ 对， 对， 是这么一个意思吧？ 是这意思 啊，就是其实还是可以做到的，只不过前期的投入我帮你省事了，所以你给我得多给一点。 对， 那难道我们对于两全型保险的所有的认识和理解只有这么简单吗？我觉得应该不是吧。 其实就我觉得啊，就在最开始咱们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们去说先打一我们的一个基调。 嗯， 就首先呢，如果是我的话，我不推荐现在咱们的消费者啊，在最开始就选择购买这种两全型产品。 哦， 而且现在市场上确实也是如此，就产品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相对应的两全型产品的进化，或者说从业务员咱们保险代理人销售的角度来说啊，这个产品可能它的占比是非常低的。 哦，就是说业务员可能都不太愿意去售卖两全型保险。 对，或者说我们现在保险公司各个推的主力的，或者说我们一直在迭代的更新的产品，可能更多的都是那种针对性强的保障类， 单向的。嗯， 对。 诶，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顾及面很广啊，总比你一份保单这样的，可能对于客户来说更加的方便。那为什么还不主推呢？ 就是两全可能都有，但是哪个都不深都不精嘛。 啊， 对，第一就是先给大家就是说普及一下。 嗯， 我觉得咱们可以普及一下什么是两全型产品。 好， 第二就是如果咱们的听众当中啊有购买过两全型保险产品的， 嗯， 咱们的消费者，那你可以再多听一下。如果你只有一份两全型保险，那我建议你在听完咱们的节目之后，你可以再算计算计自己有没有这些富裕的钱，要再给自己多补充一点了。 哦，明白了。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这个两全型保险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 传统吧，可以说是、 啊、 或者我可能是时间早一点那种早期型的产品。 啊，这个现在算是早期型的产品。 对。 嗯，那就给我们来细说一下吧，什么是两全型保险。嗯， 那两全其实这个两就是两个嘛。 嗯， 那就是保险产品我们知道有可能是保你投资的， 嗯， 有保你保障的，看病的、 嗯、 意外的，重疾的等等。那这个两全型保险，首先我们说它是一个寿险产品。 寿险产品， 对，针对的被保险人就是我们个人的生命。 嗯， 那这个两体现在就是既保你生又保你死。 怎么讲？ 那我们说这个，比如说保你身故，这是最简单的。比如你发生了意外身故了，有可能是普通身故或者意外身故等等的话，如果你有一个两全型产品的话，那会保险公司会给付你一个相对应的保额。 对， 那这个是死。那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约定好了有一个满期金，也就是这个保单我们可以约定20年、30年或者40年。 嗯， 到了这个约定的时间，如果我们的被保险人还生存的话，那就会给付给你一份应该金额非常高的我们的满期金，那这个保单同样结束了。 哦，这么一说，其实总比我片面的理解两全型保险，我觉得要更加的具体一些。 对， 这一点倒是我没有想到的。也就是说，如果说它的这个保险当两全型保险当中的这个风险的功能被触发了，就是说这个被保险人啊出现了一些意外，或者说一些疾病，他会按照这样的一个保险类型去赔付。但如果说在这个购买保险这个期间，因为刚我听你说到是有一个期限的， 对， 对不对？几十年之后啊，这个被保险人没有什么大碍啊，没有说是触发到我们这个保险去赔付的这样的一方面，他就会进入另外一个保险它的功能。 对， 就偏理财了。 对， 是不是？ 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理财，也可以说是养老。但在这个条款当中，它就叫做满期金。 嗯， 这个保单已经满期了，到了这个保单最后的这个时期了，那你这个我们的被保险人如果仍生存，那就直接把这个钱都返给你。 明白了。那这个期限一般是多少？ 一般我们可以设计20年、30年或40年。 最多呢？ 最多不能超过，应该像看现在产品啊，是不能超过你这个被保险人年龄60岁了，在60岁以前。 在60岁以前。 对。 啊，就是我 比如说我今年30岁，我可以保30年。 对。 我40岁，我只可以保20年。 对，但这个是根据产品不一样啊，但绝大多数产品是不能超过60岁的。 即便是我在多年前买，也不能在最后的这个时限超过60岁。 对。 哦，那这样等于是等于就是可能是跟老年人无缘这样的一款保险。 对对对。 但是可能对于这个中年人来说，可能对他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经济实惠的一个保障。 对， 这么说没问题吧？ 其实说到这个经济实惠啊，我们就说这个产品有一个可以说是优势，就是不管怎么样，你肯定能够享受这个保险的收益。 嗯， 因为这人就两种状态嘛，生存或者死亡。 嗯， 不管你是哪种状态，这个产品当中你的上限和下限都已经给你设定好了。 嗯， 只要你买了这个产品，肯定就能从保单当中，我们不说收益啊， 嗯， 但肯定能够享受到保险的这个保障的项目。 哦，那我明白了。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假如说我在三十岁的时候买了这么一个两全型保险， 嗯， 然后我先定的是30年，可以吧？没问题。 可以。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假如说我出现了大病，不是我，就这个人出现了大病，被保险人出现大病或者身故了，他会按照这个，比如说身故型的保险来进行赔付， 有一个保额， 对不对？但是在什么情况下，就是我用到了这款保险，它的这个比如说其中的一点，但是其实用的不多。你明白我意思吧？然后等到我60岁的时候，我还能拿到这个钱？ 没有了，没有了。 只要我触发保险赔付， 对对， 只要触发一次，甭管大小，只要触发一次，它就已经失去了原来这个理财的功能。 对，因为两全嘛，就是生和死这两种状态。 我明白了，那它预防风险型的应该只包含于身故吧？ 对，就是我说只有身故，像我们得了重疾，这个在这个保单当中啊是没有防护的一个功能的， 它是不管的。 对。 哦，那我明白了。那现在关于这款保险的话，其实也就是在身故这一块以及这个理财这一块有它发挥的作用。 对， 我明白了。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以后的两全型保险，它不但有身故，还有大病，还有其他的一些这样包含在内？ 那我觉得如果现在肯定是没有这么包含这么全的产品，如果有的话，我觉得这个费用一定是非常非常高的。 嗯， 因为它实在是保得太全了。 明白了。哎，那是不是说既有预防风险的保障作用，也有储蓄作用，这样的保险就算是两全型保险呢？ 对，其实这个两全就是看赔付的条件。 嗯， 这两全就是生和死这两种状态嘛。只要是这个产品当中有这个状态，就是生也赔，死也赔，生也有一个我们的一个满期的给付代理财功能，其实就可以成为两全型产品。 嗯， 我们的消费者现在如果自己手中有保单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条款当中，在我们的保单第一页封面上，如果是带两全型保险功能的话，它都会有一个括号，在里边会写着什么什么公司的什么什么的两全型产品。 哦，那是这样的产品都可以归类为寿险吗？ 都是寿险。 但是它其实带有很多这个商业功能，我觉得理财啊什么的。 但这个寿险就是狭义的寿险，就是以我们的人的生命作为保险标的，所以叫就是人寿保险嘛。 啊。那刚才既然我们知道它是比如说两全型保险，那肯定也是有预防风险以及投资理财，它会不会更偏重于一方呢？ 这个应该是没有偏重，就这个应该是左右是平衡的。 嗯， 但是我想跟咱们消费者就说，为什么我现在不推荐咱们的听众，如果你第一次购买保险，我不推荐你购买这种两全型产品。 哦， 第一就是跟刚才主持人咱们说过了，这种产品它的从保障的角度范围包含面上来说，它不是够全面。 对对对， 因为它只有身故， 只有身故， 或者说全残这种保障。 嗯， 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比如我现在30岁， 嗯， 我买了这一款产品，那么到60岁的时候啊，其实是这个保单就已经结束了，他会返给我一大笔钱。 嗯， 但这个时候我虽然拿到一大笔钱，但我的保障 没了， 没了， 明白了。 而且这个时候我拿这个钱，我是基本上买不了其他的保障类产品了。 哦， 因为年龄到了嘛。 明白了。 对， 好，关于这个保险，就是两全型保险，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要跟大家来交流的、来聊的，让大家能够了解的。那也是因为时间关系啊，咱们先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那么回来接着跟李鹏继续聊一聊两全型保险它的一些细节。别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 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近四级，最高气温37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31分，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啊。在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啊，聊到一个保险的类型，叫做两全型保险。那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也是邀请到了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跟我们在直播间跟大家进行互动。因为李鹏觉得这样的一款保险，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购买保险的人来说啊，并不一定完全了解它的一些特性。 对， 现在其实有一大部分朋友自己手中的保单，确实也就是一款啊两全型保险。 对， 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聊到了它的一个特性，就是说两全型保险它在预防风险这样的一个板块，它只能保你的身故。 对， 也就是说，我们这份保险合同只能签到60岁，啊，看您现在年纪是多少，然后来规定这个保险它的这个期限。如果到60岁之前，您身故了，他会按照这个啊身故险这样的一个赔付， 对，有一个额度， 对，有一个额度。那如果说呢，您60岁还健健康康的活着，那这个保险会按照它这个理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给您一笔这个保险金， 对， 对不对？其实听起来吧，觉得有些人觉得是稳赚不赔的，但有些人也觉得可能它包含的这个只有身故。那对于大家来说呢，这样的一份保单显然是不够的。 对， 那么就这个话题接着来往下聊哈。刚才李鹏建议不要买两全型的这个保险， 不要买第一张保险就买两全型的 啊。对对对，不要第一张就买这样一款保险，还是应该啊专款专项买那些单项，或者虽然它的专注度更高的。 对， 理由是什么？可以再给我们继续说说吗？ 就是因为我们的两全型产品，我觉得是应该。比如我们以前经常说人生有应该有7张保单，然后有5张保单等等，那这个两全型保险应该是我们最后一张保单或者倒数第二张保单我们再去选择它。如果前面我们的保障类还没有做足的情况之下，我是不建议咱们的消费者先去买这种产品的。就是因为第一，它的保障的范围不够全，而且保障的力度也不够强。第二，就是当我们享受到这两全型保险当中的生存保险，拿到一笔金额非常高的满期金的时候，虽然我们的这个可能养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那个时候我们如果想拿这个钱再去买新的保障类产品的时候，基本上已经买不了了。 所以其实关于这款产品，它只能作为一个辅助， 辅助 啊，不能是主导。当然哪一款保险产品都不可能作为主导，因为说实话跟大家在节目当中一直贯彻的一个理念是，人不应该只有一份保单。 对 啊，那等于这一份保单它的这个辅助是在你其他各方面都有了保障之后， 对， 如果还有闲散的资金，或者说可以 活动的资金可以买这么一份保险。 对， 因为在李鹏看来，如果在这个时候买这样一份保险的话，可能是只赚不赔的。 对， 嗯，我们聊聊单项吧。就实际上我们刚讲到这款保险，它也是关注身故，只关注身故，或者说刚才有这个全残， 对， 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跟单项的这个身故险比，那单项身故险它现在分几类呢？ 我们的单项身故险啊，分简单来说可以分两类，一种就是我们的定期身故险， 嗯， 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的终身的那个身故险，这两类。 定期身故险一般它有没有，比如说这个保险的对于年龄的这个限制？ 一般是我们60岁以前。 六十岁以前啊，也跟这个是有重合的地方。 对， 哦，那我明白了。但是如果说我只买这种啊，就是非终身的身故险的话， 嗯， 我到了60岁，这人他还健健康康的， 健健康康的， 有赔付吗？ 没有赔付， 没有赔付。 对，因为我们这种定期都属于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叫消费型的身故险。 嗯， 也就是说我们每年给保险公司交一笔钱，如果发生风险，那我们就获得赔付。 是， 如果没有风险的话，我们第二年再给他交钱。 嗯， 然后直到60岁，我们买不了这个产品为止。 嗯，那比如说对于同样年龄的被保险人来说，我买你刚才说的这个单独的身故险到60岁，大概多少钱？我买这个两全型的保险， 那肯定两全型的要贵。 两全型的要贵， 对， 是吧？ 因为两全型还带一个，如果到了那个到了60岁。我们还是没有发生身故， 嗯， 没有任何触发到我们这个死亡保险的这个功能的话， 嗯， 那我们就还有一个生存保险。所以这是说为什么我可以就说啊，这个两全保险啊，可以称为叫稳赚不赔，就是不管是左还是右，还是上还是下，它都给你包含到了。 嗯，那大概能贵多少呢？比单独买？ 那这个就要看各家保险公司产品，这就不一定了。 嗯， 对啊，我觉得大概啊3倍以上肯定是有的。 3倍以上就是你要交的这个 每年要交的保费，对。 哦，那这个确实应该考虑一下。不过，以我拙见，如果说在经济方面比较宽裕的话，那就应该买两全型保险， 对， 是不是？啊，买两全型保险的话，在这一块，它最起码到最后是给你有一个赔付的， 对， 对不对？行，那咱们接下来继续来说啊，这个说到这儿，其实涉到这个保险中的那些金了哈，常见的比如生存金啊、满期金、婚嫁金、祝寿金、教育金，那这些所谓的金，都各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涉及到我，如果我们是讨论到今天那个我们的产品啊，两全型产品的话， 嗯， 那它就涉及到我们这些金当中的一个满期金。 满期金， 对， 对，嗯， 就是满了嘛，到了我们这个保单约定的这个时间了， 嗯， 比如20年之后、30年之后或者40年之后，那么就会给你这么一笔钱。 嗯， 那像其他我们所说的这个生存金、婚嫁金、祝寿金、教育金等等，其实也是如此。 嗯， 就是我们在签这款保单的时候，在条款当中已经约定好了，到了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拿到一笔什么钱。当然这个我记得有一期咱们节目当中说过啊，就所有的我们这种各种教育金啊、什么婚嫁金啊等等，只是结合了我们人生这个规划，比如到了24岁、或者这个18岁，我们可以拿出这笔钱，所以我们把它包装成教育金或者婚嫁金。但即使你没上大学，你没结婚，或者你没过生日，但是只要到了条款当中约定这个年龄，或者说这个保单当中的这个年份，那你就能够拿到这笔钱。 明白了。那这个实际上它是算是那、这个比如说这个生存金啊、婚嫁金算是寿险吗？ 也是寿险呀。 那这么来理解的话，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两全型保险规划和寿险当中，我觉得就比较通俗易懂了。 对， 对不对？就是事件不一样，但是一旦到这个事件了，人还没有任何问题的话，这笔钱都是能拿到的。 对，只要仍生存，那就可以拿到这笔钱。 明白了，明白了。那咱们接着来问一问哈，因为这里边我觉得也涉及到这个资产配置的问题。我把我的钱全部扔在这些所谓的金里边，那临时要用的话怎么办呢？ 那就上次我们在讨论，如果这种啊，一般这种我们就是带各种金的这种产品的时候，那我们保单当中的现金价值都比较高。如果 现金价值都比较高， 对，如果你遇到经济困难的时候，那你就可以从这个我们的保单当中，可以给保险公司客服打电话，也可以咨询一下我们保单的服务人员代理人， 嗯， 看看可不可以做一个保单贷款的手续。 保单贷款的手续， 对， 嗯， 就是可以把我们之前交的这些钱的一部分用贷款的形式再从保险公司拿回来。 嗯，交给他并不是说是就全部给他了，或者说是不能再那个什么了，还可以说用我的这个贷款的方式把我之前交的再赎回来， 再赎回来，对，解决我们现在遇到的经济困难。 明白了，明白了。那实际上我觉得这些生存金、婚嫁金、祝寿金、教育金等等这样的一些金和它背后所包含的这个保险是不是也有这个比如说两全型保险它当中的一些特性 啊？对，因为就是在因为所有的这种能够领的钱的最大的前提就是我们的被保险人是生存的状态。 嗯，那明白了。那接下来一个问题啊，这个两全型保险有人说和现在流行的所谓这个年金保险有些类似，两个人有什么共同点有什么不同点呢？就两款保险 共同点都是我们先交钱，然后等到我们约定的时候我们拿钱。 嗯， 但是最后最大的不同啊，就是我们的两全型保险在规定的时间，比如说我规定了2050年吧， 嗯， 到了这个2050年的六月，今儿是29号， 29号、嗯， 我拿一笔钱， 嗯， 一次性全给我了， 一次性全给你， 这是两全型保险，然后保单结束。嗯，但是我们的年金型保险，我们是可以是约定的是到了比如2050年的6月29号之后， 嗯， 我的年金开始领，我们可以按月领，也可以按年领，也可以按季度领。 能一次性领完吗？ 也可以一次性领， 嗯， 也可以按照这个我们的节奏一点一点的领。 嗯， 这就是这两款产品我觉得最大的不同。 哦，那我明白了，就是在领取方式上。 对。 是不是？ 因为这种年金型保险啊，更看重的可能就是给自己发养老金嘛，每个月我去领一笔钱， 嗯，等于自己存钱自己花， 对， 是吧？那这个比如说刚才说到两全型保险，它就真的一点这种可能没有吗？就比如说我签期限是30年，到了30年之后，他就全部给我。就比如说我说你慢点给，这都不行。 那因为到了那一天之后，保险公司把这个钱给你，这个整个的保单就已经结束了， 嗯， 效力就已经终止了， 嗯， 所以叫满期金嘛，就这保单已经没有了。 所以年金所谓的年金保险它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功能。 对， 实际上就是在我交钱交到多少岁，然后从60岁往后开始领的时候，其实还是这款保险的产品在发挥它的作用。 对， 也就是用这款保险它的作用制约着比如说给我这个钱的方式以及这样的一个频率。 对 啊，那我大概也是了解一些了，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啊有没有所了解啊？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说一说。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是，刚才我们提到有生存金、有满期金、有婚嫁金、祝寿金、教育金，那什么情况下可以领所谓的这个生存金呢？ 像我们的生存金，除了在条款当中我们规定好之后啊， 嗯， 其实刚才我们说这么多钱，其实还是有一点分别的， 嗯， 就是我们的满期金。一定要是到满期之后一次性领取，这个保单不就结束了吗？ 嗯， 但是我们像我们的生存金，有可能是每2年一领，或者每1年一领， 就跟年金保险很像，是吗？ 对， 嗯， 但是这个是在我们的保单还在交费的期间，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 怎么讲？ 也就是说，比如我们的保单啊，可能要交10年， 嗯， 但是能保终身，但是我们的生存金可以每2年都领一次。 就即便这个时候我还在交着保险的这个， 或者这个保单我已经不交钱了，我也可以按照当时规定的这个时间的节点来进行领取。 哎，这个倒是挺有意思的。 对， 就即便我不再交保费了，我到点了还是可以领钱。 对， 那凭什么呢？ 因为这个就是条款当中规定的嘛，生存金嘛。 生存金它的意义是什么？ 生存金就是规定时间、规定金额，只要被保险人生存，我就可以领。一般我们现在这种生存金的保险的约定都是2年领一次。 哦，那实际上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这个两全型保险就是身故型保险跟生存金保险的一个结合？ 也不能，也可以简单这么说。 嗯， 但是两全型保险啊，可能更看重的是最后那一笔满期金。 嗯，对啊，满期金。那我比如生存型保险的话，我比如说定在60岁，到60岁我还是生存的话，那我一样是拿到这样的一个钱呢？ 对。 那实际上跟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两全型保险的没有什么矛盾冲突的地方。 对对，没有冲突。 那如果说我单买一份身故型保险到60岁的，然后我再单买一份这个生存金保险到60岁的，那这两份保险加起来是不是就等于是一份两全型保险了呢？ 可以这么理解。 对，当然可能配置的时候我们不会这么配置哈，但咱们现在不就是找它里边的一些特性吗？ 哎，对对对， 这么来理解你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是吧？ 对。 哦，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理解了没有？那这样问题出在哪儿？可能就会比较麻烦是吗？如果再购买起来， 就像我们说这种满，就是两全型保险当中的这个钱呀， 嗯， 我们就简单理解，它只能领一次。 嗯， 就是保单结束的时候你领。 嗯， 但是我们的生存金这种保险呢，同样它也是要被保险人生存。 嗯， 但是它可以领的更灵活。 那我明白。那比如说这么着说哈，这个被保险人，他这个生存金定在了60岁。 生存金不是定在60岁，生存金是 交完费之后第二年或第三年就可以开始领了。 每年领大概是多少的一个比例呢？ 一直领到被保险人身故。 那交的话和领的话之间的这个比例有没有？ 这就得具体算了，因为我们的年龄也不一样， 嗯， 然后我们交的钱也不一样，产品也不一样。 比如从三十岁开始交。 比如我们从三十岁开始交，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那天我看一款产品，比如我三十岁开始交，我每年可能要交2万块钱， 每年2万，第一年2万、啊、 然后我交10年， 交十年， 我交十年， 嗯， 从第三年或者从第五年，这产品不一样，我也记不太清了， 嗯， 我们就说从第三年开始吧， 嗯， 我每年可能可以领2-3千块钱 啊，每年可以领2-3千而已， 对， 啊，然后可以一直领到身故， 身故。 那假如说我第一年领2千，对吧？啊、不是第一年，就是等于说我开始第一次领2000，第二次领2000，第三次还没领呢，这被保险人身故了。 在这个时候，我们退的是什么呢？这种生存金保险，我们退的是你交的保费。 退的是我交的保费。 对。 也就是说，我之前说的是20万，减掉我这两年领的4000块钱，剩下的给我。 你没交20万，你看你交到多少年？比如你交到第二年，可能就是4万嘛。 嗯， 对吧？ 哦，那等于就是说4万减去之前的领的2年4000，剩下的这个36000。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怎么样呢？这种生存金类的保险，就是你活得越长，你越赚。 生存金类的保险，活得越长越赚， 对吧？因为你交的钱，如果比如我们交过10年之后，那你肯定活着，你比如你活50年，你可以领25次；如果你活40年的话，你只能领20次。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前期交的是20万。交10年，对不对？10年期满，我最多最多交就是20万。 对。 然后呢，从第三年开始，我每年领2000块钱。 对。 对不对？我2000块钱，一年领2000，啊，10年就是2万，对不对？ 对。 100年，才是20万。 对。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还有其他的钱，但这数我可能说的不太准确 啊， 2000块钱。但我们还有其他的钱，就是我们的生存金可以不领出来。 不领出来， 不领出来， 嗯， 然后我们让它存在我们保险公司账户里，让它帮咱们进行一个生息。 它的息能给多少的利 啊？这具体就看有不同产品，我们有定期的，也有复利的。 嗯，所以其实就我刚才这个粗陋的这么一分析，好像生存金这款产品也并不是能够受到大家的这个广泛的喜爱的。 嗯，还行吧， 还行。 对，起码现在在这个保险市场上。如果就是我们的客户经济上比较充裕的话， 嗯， 这是我们推荐客户购买的第二张保单。 是，那你看啊，咱们就刚说，如果说我们这个具体金额的数字不太对的话， 嗯， 你第一年2000，了不起4000，对不对？即便是到4000，每年领4000块钱，要领够20万，也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嗯， 对不对？你想，一年4000，10年是4万，对不对？10年是4万，然后50年才是个20万。那假如说这个被保险人活到70岁，对吧？这份保单等于是从20岁的时候就开始得领了， 对， 那就开始买了， 对， 对不对？ 不，这所以这种生存金的产品，我们一般都是推荐小朋友，就是上次咱不是说过吗？就是1岁就开始买、 哦，明白了。 对，因为这样的话，他领取的时间能够拉长嘛。 哦，明白明白。这样一说的话啊，对，如果换成被保险人是小朋友的话，那生存金类的保险。相对来说就比较的划算了。 对， 如果这样算的话，可以一直领下去。 对， 每年领，每年领，那就得看具体金额是多少。 对，而且这种产品，如果我们现在有咱们的听众啊，就给自己的小朋友购买过这款产品的话， 嗯， 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操作技巧。 您说， 但其实也不是操作技巧啊， 嗯， 就是你的保险业务员应该也给你讲过了。 嗯， 就是肯定是，比如我。给我的孩子购买了一份我们这种领取型的产品， 嗯， 那么就是我是投保人，他是被保险人，那么到了第二个时间，什么时间呢？就是我现在用这个钱，虽然他是被保险人，他生存，但这个钱其实是我用的，对吧？ 嗯， 然后等我用完这个钱之后，我拿自己举例，比如我身故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投保人就要换， 投保人就要换， 投保人就要换， 嗯， 换成谁呢？就换成我孩子，可以换成自己。 嗯，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钱给谁用呢？就 给 他自己用。那么等他啊，等我的孩子，如果我们说有身故的时候，那么我们还会再返还一个保费嘛？同时，我们这些计息的这些分红，那就留给我孙子，也就是他的孩子。 明白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这种产品是一次购买3代受益。 懂了。 那其实这样也是等于是把他这款保险实现了利益最大化了。 对， 就给小朋友来购买的话， 对， 那明白。那接下来咱们再问一个问题啊，什么样的客户可以购买领取生存金的产品，或者说这种两全型保险的使用人群有哪些呢？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 那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强调的，就一定啊，千万千万你不能第一款我们的保险产品就买它， 不能第一款就买它。 对， 也是在有比如说比较充裕的一个资金的前提下。 对，而且还是一定要先把保障类产品已经做足的情况之下，我们再去选择这种跟钱生息或者这种收益相关的产品。 嗯，保障类其实具体讲就是大病和意外， 身故或者医疗啊，就这种产品。 嗯， 一定要把它先买好。 明白。 第二就是我们还有一种人啊，就是我推荐他去买这种我们的两全性保险、 哦、 或者生存金类的保险。 嗯， 就是那种首先你得有钱啊。 嗯， 其次呢就是花钱大手大脚的人。 花钱大手大脚等于对他也是一个约束或者一个理财， 这就是一个强制储蓄的功能。 明白了。 对， 好，那接下来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几个案例哈。您听听这个案例。 哎， 我们有一位听众姓李，是一男性，李先生哈，55岁，他是一个小私企的老板，那也攒了一些钱。那李先生的儿子没什么本事，过度消费啊，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李先生不提前规划，很有可能儿子会把他这个家产败光。那就请咱们嘉宾来分析一下，李先生在这个时候应该买什么样的保险来给儿子也留一份养老钱。你说这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即便儿子再不争气也是希望给他留一份养老钱。这个如果让您来规划的话，您推荐他买哪些或者哪一类的保险产品？ 那首先我先说一个自己不太专业的角度或领域啊。 嗯， 除了买保险以外，我更建议这位跟我这个同宗的李先生， 嗯， 去选择一份信托的产品。 信托的产品。 对， 嗯， 然后这样 的，嗯， 以防到时候他的孩子坐吃山空。 具体呢？ 就买一款信托的产品，然后做一个基金， 嗯， 就可以了。 这个基金它有什么特性？比如说我先开始交。是年交还是一次性交？ 那就看他的选择呗。那这种信托类产品基本上是最少最少100万起， 嗯， 然后普遍的是500万起， 嗯， 然后我们还可以再选择一些附加的条件， 嗯， 比如说这个孩子我们要对他有一些要求， 嗯， 他才可以拿到这个钱。 明白。 等于其实就是一个生前的一个遗嘱的形式。 嗯，那如果说这李先生说不不不，我不买信托，我就要买保险。 买保险也可以啊。 嗯， 买保险我更要强调一点，我不是说这个挑和家庭矛盾或者不和啊。 嗯， 但是这个投保人一定要让李先生自己做，千万不能让孩子当投保人。 啊，是， 因为投保人是可以退保的。 投保人是可以退保的。 对， 此话包含着怎样的一个深意呢？ 就像我们以前接触过许多的客户，都是为了给孩子买保险， 嗯， 或者说为孩子的未来有一份储蓄，因为我们知道这种不管是领取类产品还是满期类产品， 嗯， 孩子都能拿到钱到最后， 嗯， 但是也有确实啊，有一种可能不太多这种现象， 嗯， 父母觉得， 嗯， 父母觉得我也不太懂，那让孩子当投保人吧，反正也是孩子做被保险人嘛， 嗯， 但是转过来，孩子。就以投保人的这个权利去保险公司把保单退掉了，他就能拿到钱 啊， 等于没有达到父母想要的效果 啊。明白了啊，所以咱们告诉他不要让孩子做投保人。 对， 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样的保险产品能给李先生推荐呢？ 那就是我们的这种生存金类产品或者我们的两全类产品其实都可以。 嗯， 那我更推荐的就是我们的生存金偏理财这种功能的，可以让我们的孩子有一个稳定的收益。 嗯，还剩下一分钟的时间啊，再说一个案例啊。 好， 小王，白领，26岁，性别女，家境不错，想买一份商业保险，也是希望买一份两全性的保险，有什么建议？ 26岁 很年轻。 那就是如果家境不错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们是可以考虑我们的保险产品组合的。 嗯， 就是可以加上我们的这种两全型产品。 嗯， 但同时也一定要加上我们的。这个时候如果他收入啊比较可观，就经济上比较充裕的话， 嗯， 我都不推荐他去选择那种消费型产品， 嗯， 直接去买我们那种产品组合，也就是我们终身的保障类的产品。 嗯，明白了。不知道这两位听众在不在听我们的节目啊，这样的一个回答不知道您满不满意。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两全型保险，也是包括两全型保险在内的一些啊生存金类的保险等等等等，以及结合这个案例都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了。啊，其实啊，保险的门类或者保险的这个类别非常的多，但其实归根到底，在跟大家分析各种各样保险它的特点以及它的一些针对性的时候，还是要回归本源，跟大家说，如果它成为你的一张保单，但不应该是第一张保单。 对， 首先大家如果要接触到保险或者购买保险的话，这些五花八门的保险您可以买，但首先要买的是对自己有一个很好保障的这一类的保险。 保障类产品。 对。等这些买了之后，就好比盖楼，地基有了，我们才可以往上盖高楼，才可以锦上添花。 买家具。 对。否则如果说您买这么一个保险的话，可以说从某种程度来说并没有给您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对。 是不是？因为保险我觉得它也是一环套一环的啊，它也有它的基础，它也有它的这个上层建筑。好的，也是非常感谢李鹏今天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期节目。我是浩洋，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旅行号 1073,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花儿轻轻地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紧紧的爱吧，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写的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尽情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